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的晚上，尤其是呢在周六晚上9点钟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周六快乐。在今天晚上啊，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忙碌了一周，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全部都做好了，周六一定呢想好好的放松放松。不知道各位今天一整天啊都放松了哪些内容呢？今天晚上我们会在9点到12点当中呢，为大家进行3小时的音乐小小 relax 的放松空间的同时，在我们的第一时段也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相信呢我们看到这个微博上已经发过的预告了啊，今天来了一位这个仙气十足、仙嗓十足的同学，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克。 你是去的是新人吗？就一下就是油条式的那种开场，还可以拐掉的，什么意思？哎，你出道多久？ 2个月。 确定吗？ 就从新歌发，第一首歌发嘛。 啊，如果从新歌自己拥有自己的作品那一刻开始算出道的话，的确才2个月的时间。 嗯。 啊，第一首歌带给大家非常惊艳的感觉。 嗯，也还好，哎，也不是2个月哦。 不是2个月， 1个月，8月8号第一首嘛。 哇，这么吉利的日子哦。果然是仙界的，自己算过。 你那位朋友选的这个日子。 对，今天呢特别欢迎我们的这个仙嗓少年，而且呢自己在这个音乐的自己的风格上有自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自我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我们的歌手尹玉克，再次欢迎你。 耶、yeah ！ 今天做个节目呢，也不是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全新的作品。 是的。 啊，刚刚呢，我在这个麦开之前呢，已经悄悄地问了他，我说：“哎，现在已经有2首自己的歌了，更喜欢哪一首？” 我刚刚跟他说我喜欢第二首，但其实我都非常的喜欢。 是不是话筒一开就稍稍的公关了一点？ 没有啦，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第二首一些。 对， 少年的银河， 这是好像非常非常新出炉的一首歌。 对，这个就是前些天几天前才发的一首歌。对，少年的银河。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可以啊，这首歌就是由哈士老师作曲，易家扬老师作词的一首歌，然后制作人也是哈士老师，然后我非常欣赏哈士，然后跟他录音录得非常的愉快，这样子。 无声的宇宙，雨停在半空，梦住在几楼，我在孤单的游走，并没有轨道，也没有规则，我独自隐形过心中的星球。 Radio Star。 好了，再次呢，欢迎一下今天做客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这位新朋友尹玉克同学，再次欢迎。我相信呢，很多喜欢你的粉丝就不用讲了，他们呢对你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了解。但是对于呢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今天来的这个小女生这个音色真好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I'm a boy。 尹玉克，你是男生 ？Yeah。 你真的是男生？ 是的，但其实我说话。我觉得还比较， 你说话就还好， 对， 对啊，但是为什么唱歌的音色是这样的？ 就是我也可以用我唱歌的音色跟你讲话，但是那个比较不放松。 对 对， 所以什么时间发现自己好像自己的这个唱出来的，用自己的嗓音去表达音乐作品的时候，这个音色跟别的男生不一样？ 我觉得从小开始我声音比别人尖锐一些， 对， 然后一路以来没怎么变化。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今年才19岁 呀。Yeah。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真的不像19岁， 啊，就是长得可能着急了一点， 心 啊心态吧， 长得是 OK 了，就是还是年轻，对你的那个状态感觉好像经历了很多沧桑。 那个我觉得跟经历有关系，因为小时候比较早出去，就小时候比较早出去，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学，比较，我觉得跟这个肯定有关系。 所以你父母就那么放心让你自己一个那么小就出去读书？ 那时候大家也都挺不放心的， 对啊， 但是就是你还是得放手， 也是一种就是自己家长的，对。然后你其实今天我觉得取得了，先不说大大的成绩，现在取得了很多成绩，你父母应该很开心，对不对？ 他们很骄傲， 对，他们会觉得你看我们培养出的孩子， 我也很开心，就是能让他们感到骄傲，这样 是。而且一个是北方的男生，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家的这种感觉更加浓厚一些。身边很多北方的孩子， 对。因为 挺恋家的，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对，我虽然刚刚跟你认识，刚跟你聊两句，我觉得你是个挺恋家的孩子。 对，家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现在那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生活当中又要成长，又要追逐自己的青春和想要的一个世界，那肯定要离开家。 尽量去平衡吧。我觉得尽量抽出时间，就一定要多看看父母，多看看家人，你的姥姥、爷爷、奶奶什么的。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相信这是19岁的孩子讲的吗？ 一定要多回去看看家人。 很孝顺的同时，就是你是真的发自内心倡导他这样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因为在家里非常快乐， 所以你在外面不快乐哈？ 在外面有时候你自己会觉得有点孤单啊，或者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啊。但是在家里，你在家里，你就是大家所有人都爱你一个人， 没错， 你就是感觉到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是，所以你来到北京之后，因为现在也签了自己的唱片公司，有了一个全新的团队，然后呢，为你之后的一些音乐的创作，包括发展，这个可以好好的助力哈。那你来到北京之后，你觉得除了像你刚刚讲的有点孤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样的孤独？ 其实我还挺享受孤独的，我只是感觉到孤独，但我没有什么排解的方法，一般都是自己在家待着，这样 就是很宅， 挺宅的。 哇，就是没在家，那你在家里听音乐吗？ 听啊，看电影，就是很正常，看电影啊，上网啊，玩手机，看书啊，听音乐，就是这些事情，自己在家就一天就过去了。 因为很多人说你的嗓音很特别嘛，一个男生的嗓音竟然可以唱出比女生还要空灵的感觉，然后呢，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很独特，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啊。那你的很多粉丝，然后就包括这个新闻稿里也写，把你写到就是仙嗓，导致你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跟人好好聊天哈。 对， 你发什么东西，别人是不是都有一种？ 是，比如说我去别人朋友圈回一下，我就开个玩笑，我说我也老了，最近都长皱纹了。 哎呀妈呀， 他们就是说仙子会长皱纹吗？我也很想跟他们好好聊天啊，但是他们不跟我好好说话，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就是那行吧， 就好的， 就好吧。你这么说没有办法。 真的，今天呢，我们的尹玉克同学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带来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有很多小的福利给正在收听节目的粉丝朋友。 是的， 看到了在麦家族麦 home 的我们的新浪微博的点歌贴呢，已经上线了，有很多你的粉丝已经来报道了。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是我们的新岛同学，他说9月的第一个沙发果然还是你啊！赶在大部队来占个位子之前呢，来庆祝一下。哎，真的，今天9月1号，哎， 对啊，今天9月1号， 9月1号你来上麦同学的节目，开学了， 而且今天还是财神爷的生日。 你确定是19岁哈？ 比较老练， 关注的一些东西，你知道的。 习俗，很喜欢这种中国的传统习俗。 超，哎，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小作品，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什么？ 对，就是你做的这个 一会儿分享给你听， 听 对对，明明是你唱的，然后说的感觉还是我录的一样，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还有眼睫毛同学、雪玲儿同学以及尹舒然然然同学，他说正在听尹玉课，以及蝈蝈爱傻笑说想听尹玉课唱《推开世界的门》，一人一爆炸最暖的忧伤，想说的话就是尹玉课，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着。 这是我常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 真的吗？ 对， 我能感觉得出来，你跟粉丝的互动应该很特别。 呀。 就平时你会偶尔就是跟他们开一些很怼的玩笑，对不对？ 嗯，就是我的玩笑，我生活当中也这么跟别人开玩笑。 那个点，我觉得懂你的人会非常懂，然后那个不懂人会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讲？ 哎，那不懂 I don't care， 我也没有办法。那怎么样呢？我总不能给他们解释每一个人听吧？ 十九岁是九九年哦。 九八年。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今天邀请的好朋友是音乐人尹玉克，欢迎。 Hello， 你的嗓音真的太特别，太有魅力了，而且呢，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十六岁还可以叫少年，对不对？ 嗯，我觉得 接近了。 什么岁都可以叫少年。 你真的太会聊天了吧？你撕下你的面具，你是谁？你 外星人？ 李谷一老师。这么会讲话， 嗯， 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叫少年， 心态比较重要。 但是你现在不是少年呢。 但我其实还是平时挺喜欢，就挺有童心的一个人， 啊， 挺喜欢玩的。 最近做了什么样童心的事情？ 就去游乐场啊什么的，晒晒一天这样。 可以玩一天？ 可以啊，我就喜欢在里面待着。 游那个欢乐谷， 就类似于这种的。 真的啊。里面的游乐设施哪一个让你觉得最有趣？ 就是一进门有一个， 很久没去，我好没有童心。我觉得我最近要安排一次要去一下。 对， 就是我原来差不多，我说 戴手环， 我说不是，四十年前是吧？ 对， 我突然想到说，差不多五六年前，就是有一个那个一个这个支架，然后呢它是有一根杆，然后这样转，对不对？它那个就是一个那个螺旋，像那个木马一样那么转，然后没有那么简单，它是这样转的，然后呢它那个支架会不断的倾斜，然后最后你是这么转，整个人都飞出去，在天上非常高，吓死。 那个 你没做过那个吗？ 没有印象。 云霄飞车就是可以这样噔噔噔，它是这样。就是这样转，对不对？ 那可能有类似，我可能不记得。 所以你是勇于敢挑战这样的一些项目的人。 我不敢，但是每次只要有人一拱我，我就只好上。 所以，然后最后呢，在上面会怎么样？尖叫。 就是我不会叫，我越害怕越闭着眼睛闭着嘴。 对不起，你刚刚说了句假话。如果你只是轻轻的叫，以你的音色也是会非常大声的叫。 就我不会叫，就是我会。 真的吗？ 就是你知道，憋着。 真的。 很果对。 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行为分析一下你的性格，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怎么讲，挺有小包袱的，对自己有一些要求。 不是，我是觉得在台上一睁开口吧，就是怎么讲，那风也会往里灌，反正我不知道，那是我的怎么讲，条件反射。 对，好，然后所以在游乐场当中最爱的设施是哪个项目？ 最爱的哦，应该就那种小过山车，就那种不是很高，因为我很怕高，但是又比较快比较刺激的那种。 哦，就是还是要自己能接受的。 是的。 然后呢，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在新浪微博搜索麦家族 My Home 可以找到我们的点歌贴。然后呢，很多喜欢小尹同学的粉丝朋友们都来了。这位叫做蛋黄打火山发了一张这样的你的照片， 我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你会开心呢还是开心呢。 我已经习惯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这么做。 这是他们给你 P 图，还是你本身的造型就是这样的？ P 图。 不承认。 真的是，他那个嘴真的是 P 是 P 的，对不对？ 对。 对啊，变成了这个豆沙色。 我的嘴哪有那么红？ 他说那个我想听克克唱娃娃的末路狂欢，唱过吗？ 没有， 没唱过哈。好，慢慢等。还有呢，念念有词。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在我们这边点歌哦？小幸运， 啊， 哎，我也唱过小幸运呢，啊，小幸运， 你唱怎么样？ 孙女唱， 哦，非常好， 超好， 哇哦，这真是很棒哦， 是有多假，就互相默默， 我又没有听过。 对，所以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小清唱一句《小幸运》？你有唱过《小幸运》吗？ 有， 哪有唱过？我们稍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要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 live， 而且我们要带来非常不一样的、非常特别的 live，让你听到以后都会怀疑说：这真的是 live 吗？ 哎，先不要放话放这么早，万一会要。 没有，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我节目是有神器在的，就是，很多艺人朋友感冒发烧来上我们节目嘛，说今天真的唱不了，然后那个神器一开说再给我来五首， 哇哦， 真的就像这样子， 很期待。 好，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哎，好像一首歌曲之后要进广告了，这样好了，我们再来聊一趴， 好的， 然后我们在下一时段开始跟大家分享属于尹玉克今天晚上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当中的很特别的 live 放松，好不好？ 可以。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这次的新歌，我们先从你的第一支单曲 《 人间漫步》聊一聊。 好。 这次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有这个大师来加持，哎，易家扬老师， 对，易家扬老师非常非常非常棒。 这首歌你自己写的？ 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易家扬老师帮我又改了一些词语和词汇这样子。 对，差不多改了90%，只留下我 9%吧。 哇， 真的真的， 当时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其实是一个自白，一种记录式的日记的感觉。我把我之前很碎片化的一些想法写成歌词，大概其实是这个样子。你表达的是一种很自我的态度。 你可以继续想，没关系，找歌。 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态度，就是哎，你们懂吗？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私人的情绪，它不是一个普众的情绪。 但写到了人间，其实很大呀。 人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只是说我自己以外的世界。对， 明白。 嗯， 你把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世界归为一个世界，把生活的这个整个的面对人的， 我觉得那个是人间。 人间， 对， 哇，好有趣哦。 嗯， 所以你还是一个挺享受孤独的人，我现在慢慢懂了。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天生享受，有一部分是习惯吧。 习惯。 嗯， 你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长路程当中，真的那么多的孤独一个人的生活那么时间吗？你在学校里的时候朋友多不多？ 还好，就是每次比如说第一个年级的时候都不是很多，因为我也不太爱说话什么的， 是、比较高冷给人的感 觉。不是，我 觉 得比较怕生。对 对， 但是我觉得我是我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没错。然后呢，这次所以呢写了自己的独白，让大家看看属于隐喻客自己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是的， 但是你这次漫步出来了哈，也强调了一个漫步。 嗯，就是 你看，就老灵魂呢。 当然，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快， 是 对。 你说话也蛮快的，其实 对我也很快， 对，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让人家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慢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多细节跟更多东西。 没错， 对。 所以最近有没有一些对，就是歌发了以后，有没有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认知？ 其实这些歌我在发之前也听过很多遍，检查过，然后其实我觉得感觉上就是。对于歌词的认知，我会觉得哦，原来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想说的。当时我都不会觉得有那么统一， 对， 现在会觉得越来越统一了。 而且这个歌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复古的感觉， 是的， 这个音色， 对，就很复古。 对，我们来听听做客今天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隐喻客带来的自己的创作。 我路过繁华的天空。 在天空晕染，每一天的北京

从今天开始，活动将推出每日一主题的连续性活动，让读者感受不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进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9月1号《论语》专题，献给每个人的开学季。9月2号小学生推荐书名，小学可读的传统文化经典有哪些。9月3号大家讲史专题，让上下5000年的历史不枯燥。这个活动将30个主题按日呈现于京东图书 PC 端和手机端，帮助读者找到自己最希望了解的领域。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再来关注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一生创作成绩丰厚，身后集结成19卷合集，在捷克国内畅销不衰。他的77种著作迄今已经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行，而目前已经推出了8部中文版。八部作品包括写了4部作品：严密监视的列车、雪绒花的庆典、绝对恐惧至渡边卡以及温柔的野蛮人。这4部都由国内首次引进出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1:3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回归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为大家在空中甜蜜放送。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仙嗓少年，哇，带来了人间漫步，突然呢又带领我们的整个的思绪和灵魂在银河飞舞，他就是尹玉克同学。 Hello， 我第一次听到尹玉克的声音，我真的也是惊艳到。 真的吗？ 因为你知道我见过，就是我也属于这种，你知道就做那么久节目的人，就大风 噪音的，对不对？ 哎，噪音不敢讲，怕李谷一老师骂我。至少说见过各种所谓的这个 音乐， 各种把好嗓子。然后呢，但是我听到就是你们同事他发给我你的那个音乐的连接，说麦麦你听一下。然后呢，我一听，哎，我也在，你知道我在思考，我这个人声音，对，就有很多很多的思考的空间。 是思考。是吧？那你是当下第一个什么感觉呢？ 所以说，首先，毋庸置疑，很多人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播放歌曲之后，然后跟大家讲，我说首先要跟大家讲，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不是一个女生，对吧？ 哦，所以你在第一天你就有质疑了，对吗？ 我不是质疑，我就觉得说男生的音色，他如果是刻意唱成这样子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那么自然的就唱出这样的音色呢？所以我说厉害的地方在这儿， 真的不是刻意的。 对呀、啊，是啊，不刻意都很难的。刻意唱这样很难的， 真的没有在刻意 了。是啊，所以但是真正的刻不刻意，我们今天你知道做客节目就是可以一见分晓。 哇！ 因为我们节目有现场 live 的环节， 有点紧张了。你这么一说， 现在如果去立刻去我们隔壁交通台做客还来得及。 那你把门帮我 改一下通道，改一下通告，是不是？ 改通告 来不及了。所以呢，接下来要邀请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今天的福利时间到了，做客节目的小哥哥尹玉克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现场 live 环节，而且好像是要唱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曲。 对，因为我就想，虽然我这个歌没有排过，我就是想唱而已，这样子。 真的假的？ 是的，我就觉得比较好玩。 是你最近想播吗？最近想，哎，是你最近想唱的，还是说一直很喜欢这首歌？ 一直都挺喜欢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爱情》，莫文蔚的《爱情》。 那准备好了吗？ 好的。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为大家带来尹玉克同学现场版本的《爱情》。 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贡献了一丢丢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加分的和声。对， 有的有的， 听到了你这样的瞬间的演唱，让我就觉得哇，原来你是真的。好了，你可以换回那个话筒了。对、 哦、对。 我们瞬间呢，刚刚尹余克带来这首爱情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艳，再次的惊艳到平时在生活当中就喜欢这样的歌曲啊、这样的调调是很舒服的感觉。 其实我喜欢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是就是临时起意想唱的， 是今天突然间想唱， 有今天想到的。 所以你生活中如此之随性。 对，我觉得真的挺随性 的。对，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呢，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粉丝朋友对你的互动，好不好？ 好的。 我相信他们听过你这首歌之后，应该已经又开始，你知道，狂轰滥炸的开始刷屏 了。我看一下 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不要走开，麦麦的周末一现场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进行现场点播。Lady Gaga, Tony Bennett.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just all those things you've always pined for. Gee, I liked you. anything but love. Lad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Lad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guess all the things you've always pined for. How'd you like to see me looking swell, lady? Diamond bracelets won't work, doesn't sell. Gaga.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建外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问候所有全球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尹玉克同学，欢迎。 Hello。 哎呀，尹玉克刚刚呢唱了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爱情》，每个人听过之后的感觉，这个如沐秋风，这秋天来了，听到了一丝丝的这个非常清新的感觉。那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确需要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憧憬在心里。 是的， 有一个短期的啊，然后包括长期的一个憧憬。那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心愿想要去完成的一些小目标？ 最近想去旅行。 嗯，想去哪里旅行？ 想去有海的地方吧。 哦，为什么突然间想去看 海？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已经过了夏天嘛， 对， 然后有海的地方一般都很热很晒，但是我觉得最近凉快一点。 对 对， 那有没有现在有这个时间吗？好像现在是宣传期，对不对？ 对，如果机会去一下泰国，我觉得还挺好玩。 所以你去泰国会不会就被当地的人认为？ 那 因为你知道我去泰国， 拭目以待了。 因为我去泰国，别人都会觉得啊，我当地人的，可能我们都比较身材比较好了， 比较瘦。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但我因为我听说泰国的海非常的清， 而且很放松的一个国家，可以去那边就是吃吃有趣的食物，好吃的东西，然后听到很多很好听的，哎，很多泰文歌很好听哦。 那我倒是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过泰文歌？ 很少哎。 你看你现在让我瞬间给你播，我也要翻好多 CD。好，稍后我会播给你听，好不好？ 好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这个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在互动的朋友。有人说已经投诉了，说广告太长了，能不能让我们再次聊下去？然后呢，有人提问林甜甜，他说怎么样才能嫁给尹玉克？我们的一位非常听众，我们一位非常聪智慧的听众朋友古朵儿说，最快的方法就是做梦。 哇哦， 已经帮你回答了。 也很有梗啊，他们 真的，他们很有梗。然后呢，你说为什么今天的嘉宾尹玉克这么可爱？然后呢，他们说不需要反驳哈，就是你知道需要反驳吗？就是可爱的。然后蛋黄打火山说莫文蔚的爱情啊，他说请让麦同学转告一下，他说柯柯是他的小甜豆。然后还有人说刚才你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呢他比你还紧张。我觉得很多粉丝朋友的心情是自己的这个小哥哥在上节目的时候的表现，他们希望好，更好，更好，比你还希望好。 因为这个就是代表了他们的眼光。 对， 如果我出球连累他们一起跟我，对 哦，他们就没法继续的 就是 大肆的吹， 就有种那种自己孩子的感觉吧。 所以你跟粉丝的关系是什么？ 也不是要开玩笑。 对啊，怎么是孩子的感觉？ 呀呀呀！ 好，然后呢，还有同学说今天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次听到你的现场的 live， 太好听了，这KK 无敌，他说太棒了，可以听现场啊，而且很喜欢你的这个现场的表现，还想听。我们稍后的时候这样好了，让尹云克来教大家唱他的新歌，好不好？ 好的。 这次新歌我们先小小的互动一下，你还不要喝水？ 嗯，不用了。 刚刚呢聊到了说人间漫步，然后呢，这次也很特别嘛，然后听过之后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自己的见解。有人呢像你说的啊，你解答大家了解，哦，原来是一个讲述自己的这个对世界的理解，世界观，包括呢生活的这种存在的状态的一个理解。那第二首单曲的概念是什么？ 第二首单曲更像是描绘外人看在我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不是我自己去讲述，而是在外人眼里我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一首歌曲。 外人，所以外人在人间漫步的之余呢，少年的银河就是属于， 你看人间漫步就是说我自己世界外面的，我感觉那是我在外面漫步， 对， 但是少年的银河，这个银河其实代表就是我自己的世界。 啊，就是你讲述你自己了。 对，讲述我自己世界外世界内的事情了。 哇， 有点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平时生活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奇奇多的这样的一个男 孩。对，我就是很常会问问题，为什么他，为什么怎么了，他怎么为什么呢？ 刚刚在话筒关掉的时候也问了我很多一些 对 不能讲的问题。 对，为什么呢？对，就是 为什么呢？很好啊，十万个为什么。对，做了艺人之后你觉得自己跟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支持你的粉丝啊，这个其他没有什么差别了， 就是还是做自己。 嗯，我一直都还 没有改变。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录影啊，或者是在互联网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的时候，然后会不会有心里有一些包袱和压力？ 不会，我只会尽量让自己不要说出太过头的话。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是那种就是发微博也好，包括什么也好，是那种突然间一下发好多，然后突然间瞬间就消失了这个人。 对，就如果最近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不想发。 就来无影去无踪。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真的，我真心想告诉。 神龙见首不见尾。 嗯，也可以。 我们两个是说相声的。 为什么 不断的在？因为不断的在那个。对，然后就是很坚持自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的，是的。 但是你最强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歌声嘛。 对，我觉得唱歌是一个非常非常最直白的表达方式。 以我对尹云克刚刚认识一个小小的判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很爱有自己的疑问之余呢，也很想去突破和解决，然后呢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嗯，对。 这两首歌的风格整体来说还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了，算是你自己的风格。接下来最想尝试的风格是什么？ 想尝试一些电子乐啊，想尝试一些。 哎，对你适合哎。 嗯，我还蛮喜欢电子乐的。 对， 然后 加点迷幻的电子。 对，然后或者尝试一些比较轻快的，或者比较平常的情感，就是可能不只是围绕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我都想去尝试。 尝试一些好像让大家觉得更加能够接触得到的， 对，会更有感受的东西。 对，但是我们还是很想学一下你的这首新歌了。 可以啊。 因为这首歌是前天刚刚发行吧？ 我有点应该是 上线就很近很近的时间， 20号吧。 OK， 那 26号，26号。 OK， 那这首《少年的银河》， 嗯， 要不要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28号，我记错了。 好啦， 对对对， 不重要。 对， 我就说，因为今天是9月1号，我说3天前左右，所以你知道我这个脑子还 是， 啊， 对对对，可以分享的。 心累，大周末过的，可以分享感情。 可以啊。 我们今天刚刚也听过了《少年的银河》的这个 CD 版，在节目的一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尹云克带来的独特的现场版本。 好的。 雨停在半空，梦住在几楼，我在孤单地游走，并没有归档，也没有规则，我独自运行我心中的星球。啊，我是一个漂浮者，背叛了力学，我在现实中失重。 下再来闹我。是我人类的时空相遇要多久，几种人几秒钟几种星座、啊、 好听，而且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蛮难唱的， 对，很难。 然后你现场就唱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有一点，它编曲有点像在宇宙里的感觉， 没错，是漂浮的。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嘈杂的音，但是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 然后你的声音就是要配合它，就是变得。 这首歌曲我听过之后，就想到了一个电影，就《地心引力》， 那是灾难。 你这个笑，哎，你这个笑。灾难片吧，灾难片怎么 是大片 儿 啊？是吗？ 大片儿没看过，《地心引力》。 2012吗？ 地心引 哦，没有看过。 这晚发给你。 好， 就他讲的就是那个对，《地心引力》嘛。在 好直白的一个电影。 对，在那个宇宙里面漂浮， 嗯， 然后最后他想方设法，是不是有点剧透啊？这样， 但无所谓了。 对， 但我听这个歌的编曲的时候，就给我你这种感觉。 我一定要把那个。放你微信上，让你回去看一下《地心引力》，你会更有感觉。就哇，原来我的就诠释和这个电影的意思是很就表述的感觉很接近的。 嗯， 好了，我们看到了很多啊，隐喻课的粉丝朋友们呢，又开始在不断的尖叫啦。 呀， 哇，他们说怎么现场的版本这么好听？还有人讲说这首歌曲其实已经循环很多遍，而且已经唱会了。那只能说你的粉丝的这个技术流也蛮多的哈。 他们都挺厉害，又会画画，又会剪视频，还会唱歌，是吗？ 对啊，我稍后会给你看那个他们画画画的你， 特别棒。 对，说一定要让我给你看哈。 是的。 你说我现在这个 DJ 也不好做，这就需要帮助。你知道很多粉丝朋友完成很多他们心愿， 很难做、啊， 真的。然后呢，还有人说听你刚刚唱那个爱情哦，就感觉得到了爱情，他们得到了爱情哦。 那真的是 good, 你想太多哈、 哦。Good for you 。 然后这位唐泽雪慧哎哎他说的哎你这个问题 唐泽雪穗吧这个是个、哎、这个是一个 好了没关系你来主持啊整个场都是你的好 的这个他说的是唐泽雪穗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看小说的里面一个女主角 我知道所以你真的是纠正了我因为刚刚我对 我不是纠正你我觉得他们自己可能打也是打错了吧 没有就是穗 对那就是可能 你刚刚是露出了那个你知道就是很亲切的亲戚的笑容 没有我觉得你刚刚很尴尬 我们电台你知道今天因为我想说让你轻松一点我们也没启动视频的什么就是让你很放松就很随意我下次你再来我真的就舞台摄像机对着你记录下你所有的那种真实的表情好再来一遍刚刚那轱辘掐了哈 好的 唐泽雪穗哎哎他说 他说呢，他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他说 Live House 可不可以安排？真的很迫不及待想听到现场的你，所以我觉得你的现场应该会很精彩。 我很投入在现场的感觉。 对，然后你 贼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远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中秋节回不了家，让桃花鸡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鸡阿胶糕，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聆听文化积淀的力量，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9月16日，80岁高龄的俄罗斯指挥泰斗泰米尔卡诺夫执棒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跨越50年的乐坛黄金组合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经典作品，丰富旋律描绘俄罗斯音乐画卷，宽广线条彰显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最快的有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太棒了，到了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带来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是我们的仙嗓少年尹玉克。 Hello Hello。 哎，你现在完全就是你知道沉醉在我们的这个 音乐 午夜的聊天当中，对不对？ 是的，是的。 深更半夜的时候，自己一般都会做些什么？是一个夜猫族吗？ 不是，就是最晚了就躺在床上看手机，然后睡觉这样。 对，所以不会特别的熬夜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不会熬夜。 对，但是一般365天有360天都有事，是吧？ 嗯，怎么讲嘞？是。 越发的懂你，对不对？ 对。 然后刚刚呢，我们的话没说完，看到了很多同学的这个留言哈，然后就是因为突然广告蹦出来了，但是不妨碍呢，我们再次的这个来跟大家互动一下。隐喻之之之，现在很多粉丝朋友已经把你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融为一体了。 是的，是的。 让我给你看一下这幅画，这幅画画的不是我吗？ 我看看，是我吧？ 对，然后也蛮艺术的一个感觉哈， 很厉害， 他们是有才华的，而且我觉得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表达，然后粉丝族群其实是，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不一样的。 对，然后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对， 可能就是 怎么可能像在骂人，看那 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非常大， 还要解释哦， 不同性格的人都有。 孙家性格不好、哦、 是吗？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像乐队啊，或者比如什么怎么讲，这个大情歌的歌手啊什么的，可能他们的粉丝是那样的，对吧？然后像你是比较有自我态度和个性的 啊，对，我粉丝都超酷，他们都 对，从音色到表达，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刚刚咱们在导播间的时候就问你，我说哎，最近有没有演出的一些计划？我觉得你在演出的现场加上一些艺术的现场的一些装置啊，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审美的东西，我就会蛮有意思的。 嗯，我会有这个期待。 对，有没有这个计划？ 我很小时候有， 什么时候 可以看？但是需要等专辑出来之后吧。 那很久啊， 因为现在就两首歌而已啊。 两首歌，对，第三首在启动了吗？ 啊，第三首也快了。 那其他的歌曲的这个收歌有在做吗？ 啊，一直都在做，已经有计划了。 有计划了，哎、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大爱，哎，这位听众，这位粉丝的这个 ID 也太明显了，就是叫大爱云客。他说希望可以翻翻我呀，麦同学哈，翻翻你，翻到你了。 翻到了。 他说他军训错过了好多，你有经历过军训吗？ 有啊，哎呦，提到军训真的是一把老泪哦。 怎么了？ 就那时候我们军训厕所都没有隔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在学校军训，就是我们高中军训的时候是到那个军事基地里面军训。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厕所连隔的都没有，然后我跟大家又不熟，你说我怎么可能就是在那边上厕所，对不对？ 哎，这个问题真的，你也不要，所有的粉丝朋友不要怪 DJ 爱挑刺儿。就所以你自己上厕所的话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害羞。 不是，因为我跟你说情况非常的复杂，因为我是新生，我高一进去的新生，他们是初中就开始，他们都认识了、 哦、他们已经认识了， 对，所以我一个人插进去大家都不认识我，就很尴尬，然后我还要在他们面前上厕所。 我明白了， 对，然后我还那阵子肠胃有点不好。 所以你看你是一个多么在乎自己的这个各种言行细节的人，就是有要求了。 不是，就是如果你要在那蹲很久，然后那你又不认识他，就不觉得很尴尬吗？ 你确定要在深夜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聊这些？ 就是让大家注重肠胃的保养，真的，肠胃非常的重要。 所以后来怎么样？就是有没有通过这个事情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后来没有，军训我都很痛。 拽着你呀、啊，就是那个上厕所，你知道声音超大那个。 我都没上，那期间我一次都没有上。 真的假的？ 我就看到那个之后，我就默默的隐忍回去了。 所以导致自己的肠胃更加恶化了。 就是后来去看了一下医生，这样。 会有这样的这个军训的小小的阴影哈，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阴影。 是的。 啊，然后还有什么有趣的？那军训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拱你说，哎，我、哦、听说他唱歌唱得不错，或怎么样，拱你唱歌？ 有，但我很讨厌那 个。你知道吗？如果咱们俩虽然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年纪上学的这个状态哈，他看起来是差不多，对吧？ 嗯嗯嗯。是啊是啊。 你夸我一句能怎样？ 是是是。 就是比如说咱们俩一起参加军训的时候，比如说军训的时候，如果我知道你会唱歌或怎么样，我一定会凹你，就是哎，就是给大家唱一个啊什么的。如果你一张嘴是这样的，我肯定会举起手机拍，然后发个抖音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会这么做。 我们军训没有手机。 哦，没收手机的。 对。 哦，就假设军训可以带手机，我觉得肯定他们会拍的，或者说哇，这样的一个男生怎么可以嗓音就是身体里发出这样的能量？ 那个时候我还唱没太唱好，因为我不情愿，不想唱，我不想被当做这样、哦，你知道吗？ 真的。 对。 所以包括我刚刚问你，我说有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一些歌唱比赛？ 没有，完全 没 有，完全没有。 对呀、啊、你很奇妙、啊、 没上过台基本上。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个后来的比赛？ 玩嘛，看就是乐呵。 那万一当时就是第一轮就百人就千人大海选第一个被淘汰怎么办？ 那我就回去继续快乐的生活。 还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不会啊。 所以你可以这么洒脱， 因为那是别人的事情啊，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有问题就好。而且你要别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代表你没做好吗？可能， 对，你刚刚有喝水哈、 哦？有的， 要不要为他？你知道很多同学说今天真的赚到， 就想 就是因为今天 对不对？ 对，而且今天我们确实聊得很开心， 啊、 然后呢一边聊一边唱，就这么随性。 是的， 接下来要不要带来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的 live？ 是的，因为我还有准备一首歌曲，哦、 什么歌曲？ 叫做《Loving Strangers》。 这首歌的 英文歌 想要唱的点是， 就是好听， 是最近很喜欢， 也是今天我临时起意的。然后今天都是我随就是临时想唱的， 所以这首歌你要特别献给谁吗？ 献给广大的听众。 稍微的有一些就一时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送给谁？送给我自己好。 Lover Stranger， 对啊， 这首歌其实我就觉得它旋律很优美，这样 哦、oh? 嗯，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有请尹玉克带来现场 live 表演。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oh, oh. 这首歌曲很特别，然后呢自己呢唱出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自己的味道。 哦，是吗？ 对，然后这首歌应该是之前一个西班牙电影的。 是的是的， 是吧？那时候然后差不多8年前了。 哦，很老很 老。然后你刚刚唱那个爱情，你知道很特别，莫文蔚那首爱情是在1998年， 很早，都是 所以是20年前的歌。 对， 可怕。 我很喜欢听老歌。 你零岁的时候， 零岁。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相信很多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朋友，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认识尹玉珂同学，也有很多尹玉珂的粉丝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的互动，然后对你有了更深一步的喜爱。 是的是的， 因为听到了这么有才华，这么有自己风格，然后还有这么超强实力，现场演唱实力的同学啊。所以你接下来的这个 live 的现场Live House 的现场，希望可以早日看到。哎，为什么一直说 Live House 啊？其实大的一些这个综艺啊，包括什么这个演唱会啊，什么都很期待。但是好像这个 Live House 很有 感觉，很适合我。 可是你，而且你不觉得这些年好像 Live House 所表达的东西更加让我们觉得哇，就是那个冲击力更不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 Live House 是一个小而精的东西。 没错， 对。 我之前问过张学友，张学友他说，我问他，我说你开就是演唱会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经验，我说你应该不紧张了吧？他说不紧张啊，开那种越大的越不紧张。他说反而我开那种小的， 会， 比如说总共就200人、500人，他会很紧张。 因为大家会就是非常专注的看你。 对啊， 很近很近。 哦，所以 我们还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对，其实这个计划应该我们之后会做调研，然后在专辑出来之后，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会有这样子一个计划，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 没错，大家可以多多去尹玉克的微博给他打 call， 为他加油，同时呢可以关注他的最新的动态。 是的， 你的微博叫做 尹玉克，克克三个克， 因为这三个字啊，尹字就不用讲了，玉克真的一般人呢不太容易把它这个搞到正确的， 就是你记住尹，就是尹玉，就是玉秀名门的玉，克就是恪尽职守的克。 你像想了八字成，讲了两个成语， 就是玉秀名门和恪尽职守，我以前都是这么记的。 但大家也会对这两个词平时不常用的两个词语， 所以要多多读书嘛。 哎，你又在影射谁？ 没有。 门口小妹妹为什么对我们摇头？对， 就在影射她。就他本人，他叫错了我的名字，没有，开玩笑。 哎，你被别人叫错名字，都叫过什么版本？ 尹刘格、尹书格、尹美流、尹刘克，什么都有， 真的都有。 还有伊书格什么的。 哎呦我的妈！ 对，很多很多很多。 真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超时了，对吧？但没关系，因为今天太开心了，可以多跟大家互动一下。然后呢，有没有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有一些小小的表达要跟他们说？ 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越来越跟彼此连接的越来越紧密。 对 对，因为我们认识不是时间没有很长嘛。 对 对，但是我觉得很期待未来大家的相处。 然后他们都平时怎么称呼你？ 什么克克啊，什么尹大头啦，什么？ 你头不大啊？ 我头大，没关系。 真的假的？ 谢谢你，我头算是比较中大，因为我肩很窄，显得我头不大。 有吗？ 我小时候头就大。 我觉得只是发型比较蓬吧。 但是我其实头是大的。没关系，我接受。而且大头我觉得聪明。 对。然后今天你来了，所以我还特别给你配一把伞。大头什么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对，然后给你配把伞更加 室内啊，算了不说。 你室内怎么啊？你又在跟我搞这种你知道神神叨叨的东西，我就知道想说什么。 不讲不讲， 节目的结尾赶快跟大家说再见。为什么一开始非常温和的开场，结尾说吵架， 所以变得非常的 对 刺激。 没有了，开玩笑。然后今天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认识小尹同学，而且在尹玉克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现场Live 三首歌曲，非常感谢，非常好听，然后带给大家这么多美好的体验。希望下次在很快很快的时间里面再发自己新的作品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好。 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说说自己的心情 啊。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随意的电台，而且是随意的电台。怎么又开始骂人？ 谢谢，就这样了。 我讲这种就是非常随性的感觉，就是聊聊天，随便唱唱歌。 是 这个歌我也没有什么准备。 我们看起来非常随意， 对，我 非常随性，但一点都不随便。 对，今天这个歌我连就真的是没有唱的，没 完全没蕊过， 就是我还是拿着手机看着歌词唱的。 而且你还想说，哎，听说这个麦麦哥的节目有这个神器，想要试一下，连试的时间都没有， 对啊、 直接来了 是、啊，就是无所谓。我觉得唱歌开心嘛， 对， 好听开心就好， 就没了。 然后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因为我觉得有两首歌曲表现很好，然后呢可能自己的压力也会慢慢的多一些，因为第三首第四首要求会更多。 对， 然后包括你经验更加丰富， 会更想尝试更多的东西。 是，然后希望你可以呢找到自己的这个平衡点，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很舒服的做音乐玩音乐的这个方式。 谢谢， 好不好？ 好的， 再次感谢尹玉克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 要欢送尹玉克咯。 再见各位听众， 谢谢， 拜拜。 She lied, but I believe her. Love sick, I got that fever. Love stupid, I know it. Love stupid, I know it. I know, cause I'm a fool in love. My baby shot me down again. Shot me down with a love and it go bang bang. That girl's a killer from a gang. Shot me down with a love and it go bang bang. And oh, I love her so, that's why I gotta let her know that I'll be here for her to always love her down. And baby, that's the truth, them cluckin' chickens ain't no use. I wanna wear my tux and see you in your gown. Bang, bang, gotta make a bang. Love 'em down, down and shot my baby with a bang. Bang, gotta make a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场空景，全剧终，默剧蒙太奇，心碎的 3D 眼睛变黑白电影，黑白钢琴变奏主题曲，失去你，失去超能力。 回来到了22:39，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今天呢，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前三个时段哈，刚刚送走了尹玉克同学啊，也是我刚刚认识的这位小朋友，哇，才19岁，但是呢，可以这么成熟的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观点，对自己青春的理解啊，很厉害。 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有时化作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 在麦家族 My Home 的这位叫做冰阔洛洛洛洛同学，他说求个鼓励，今年呢初三要被强制住宿了，只能回家一个下午，哇，希望可以呢得到鼓励。 消失的一百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我敏感的神经线，一点一点没知觉，泛红双眼不成眠，他跟着我一整夜，麻痹的脸，他笑遥远无解，听歌在爱情过敏的

人岂能怪异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大家在周六的晚上在电台当中随性的听听歌唱唱歌。像刚刚呢做客我们节目啊刚离开的这位新朋友啊，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周末的夜晚也会像一些朋友一样思绪万千。 我走近你没有了声音，我看见你眼角有痛，可是你总不说，你总是习惯一个人吹风，像曾经被遗忘在角落。我不会让你独自伤痛，在我们离开那以后，是

到此生无法形容，要爱就爱到此穷累大不懂，要我说风花就带的都难辨雌雄，怎么说你听不懂，他听不懂，装听不懂，都听不懂，不懂那就躺着。 Mr. Sorry， 叫我 Mr. Sorry 的是他，赵永新同学啊，我们的好朋友赵永新同学呢，这个全新的专辑已经发行了，再次恭喜，同时也邀请他最近呢哈，找一个时间来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很多喜欢 MSC， 包括喜欢呢这个小星星的同学、小勋勋的同学呢，可以留意我们的节目。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直播给你听，在建外大街14号的我问候大家晚上好，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没？周末周末是想睡了吗？就是不想睡的你跟上我们的步伐， 开出了花，在寒冷的夜里。 或者他也累 在都市里面待太久的人，到了夜晚，有的时候难免又碰上了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也不说是多愁善感的思绪哈、啊，总会有一些伴随着星光一样的宁静，小小的失落有吗？低落有吗？这个时候更需要呢，找一个时间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特别的世界。 才显得天那么蓝，因为爱没有答案，才会在心中雨过荡漾。于是你终于明白，爱和永远很感动，是一生的宝藏吧，握在心上，不是

疯狂的躲避这暴雨。我想你是在这场雨里期待着一刻与你相遇，不知道你是缘还是经这暴雨。 Yeah.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相信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可以带给你特别的幸福理解。你对幸福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吗？ Could be perfect, yeah. But we won't know unless we try. I know you're nervous, so just sit back and let me try. Tonight we'll just get drunk, disturb the peace. Fin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bite your lip, whisper and say we're going all the way. 下去的理由，这一切以后，从此以后，命运分开走，但每走一步都有曾经的我和你，刺在我胸口。别害怕，给你自由让你走，你和他也许不会有以后，却崩塌在用力推开你之后。有些颤抖我的双手，想要把你抱在胸口，低下头像是一个感冒。 邂逅，如果这就是最后的节点，有些话要让你听见。我爱你，在你离开以后。从那以后，习惯自己走，在熟悉的街头，我却再也没有爱一次的理由。黑夜里麻醉自己放开手，镜子里告诉自己看以后，却崩塌在偶然遇见你之后。有些颤抖我的双手，想要把你抱在胸口，低下头像是一个尴尬的邂逅。如果这就是最后的节点，有些话要让你听见。我爱你，在你离开以后。有时候梦见是我无数次想忘记的画面，在承诺被遗忘之前，它还没出现，你还没那么为难，说算了之前，有些颤抖我的双手，想要把你抱在胸口，低下头像是一个尴尬的邂逅。这就是最后的节点，有些话要让 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 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是你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模仿的故事依然，风儿摇溜溜忙忙，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节像万事无意，看到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啊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想演一些老音乐，我终于爱上这一双女人鞋，那太值得怀念的那一面，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保佑安闲，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保佑我他不会比我难过，我希望他能比我更好，间二十八号的房间，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一夜旧房子也就一晃就是十年，只有饱尝首相烟一些老音乐，我终于爱上这一双女人鞋，那太值得怀念 看看时间，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的十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我们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我是正在跟你说晚安的 DJ 麦，祝你周六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your fucking so deep.